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做阿陈山虎广告杂志都唔会有错啦。其实一直咧都想将陈山虎白咖啡咧好有系统咁样讲出嚟，但系咧就揾唔啱时候啊。咁今日好啦，今日大年初一，新闻嗰啲吹水嗰啲，好嘢好嘢唔使讲啦，坏嘢又唔想讲，系咪先？咁 YouTube 嗰度系嘛？咁如果智能呢边嘅？你冇嘢玩啦、啊，年初一系咪先？咁申请豆咁样，亦都系得个拜年两个字嘅啫。咁如果我讲去玩都有，讲都冇用啊！你都冇去玩，咁过嚟做咩？咁最其实最好咧，就好似啲电视台咁啊，广告杂志。咁我咪想做咯。其实一路以来都想做嘅，想咧好有系统咁讲嘅，因为以前都有讲过陈山虎嘅白白咖啡系点样，服用方法啊。有啲迷思啊咁样，但一路以来咧，我就讲啲又揸咗啲其他第二三线嘢内，跟无关痛痒嘅内咁，好似哎呀唔嗲唔跳咁。好啦，今次咧我就的起心肝啦，就做好晒功课，咁啊将一啲陈山虎白咖啡应该可以讲俾大家知嘅系乜嘢，咁我就话声俾你听，简单啲嚟讲。神山虎白咖啡咧，系一只壮阳嘅产品，一只壮阳咖啡。咁咧，佢就同一般壮阳产品就有少少唔同嘅。一般啲因为佢系无西药噶嘛，咁啊得嗰啲中草药。咁中草药嘅产品咧，通常咧你都要长时间食啊，即系日日食啊，食到可能有一个月啊、两个月啊，咁你先至见效嘅。咁神山虎咧。白咖啡咧，呢一装剂咧就唔系呢类型嘅产品，佢系你想做之前就有一杯，咁咧佢你就可以达到你壮阳嘅效果啦。OK， 即系简单嚟讲，就唔使日日饮啊，日日食嘅，咁就免咗呢啲。哎呀，你知啲食药噶啦，即系食下啲人会停噶嘛。咁你唔使噶，你买翻嚟。你用嗰度，你咪冲杯饮咯，咁啊俾咁你方便咯，而唔系咧出边嗰啲咁嘅草药咧，系要日日食嘅，咁日日食咁样，你真系会忘记噶咁样。好啦，咁样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好应该话俾大家听嘅系乜嘢。咁第二样嘢咧就系饮用嘅效力啦，同埋个时间啦。咁其实咧好奇怪，因为佢唔系西药啊嘛，佢系草药。咁咧，即系个人嘅身体嘅吸收能力唔同咧，佢个发挥嘅时间亦都唔同嘅。即系我见过我攞呢朋友做例子啦。以我做例子先，我就一饮完之后15分钟咧，我就见效噶啦。但系我喺12个钟头之后咧，我就冇效噶啦。OK。咁而家阿碌又唔係喎，阿碌咧就要飲完之後咧，佢可能4个钟头至2个钟头左右啦，先至見效嘅。但係佢嗰個效力咧就可以長達24小時喎，甚至 over 24小時嘅喎。咁呢樣就睇你自己個人啦。咁而家我綜合咗咁多網友意見咧，其實最好就係咩咧？做之前1个钟头飲，咁其實係最穩陣嘅啦，或者2个钟头飲就最穩陣嘅啦。咁或者你可以，譬如系试下嘅，咁你咪第一次试下1个钟头咯。如果下次你觉得1个钟头有效嘅，咁你咪下次试下半个钟头咯。即系你一盒就5包，你可以试5次，你试到啱嘅时候，咁你咪以后都用嗰个时间去来量度你自己咩嘢咯。咁第二样嘢，我系建议咧。你系空肚去饮呢只咖啡嘅，即系其实一样嘢，因为佢有啲西药嗰啲中药嘅成分，咁佢都要需要吸收。但系如果你胃里边有太多嘢食喺度啊，咁你会阻碍你吸收，咁啊当然系会慢好多啦。咁逢系你食任何 中藥又好，西藥又好，咩藥都好，你都空到咧，就冇唔會阻止到你吸收啊嘛。但係當然啦，食任何嘢，即係唔係藥啊，其實任何嘢，你空到咧都好容易削胃嘅。咁樣就呢樣你就衡量啦。咁我自己係點樣嘅咧？我自己其實咧，我又有時有啲朱古力啊、餅乾啊，會擺喺我個 bed 度嘅。咁咧我會有時，譬如啲肚餓起上嚟，又要飲神，又要飲神丹苦，我就食兩粒朱古力先，啊或者食咬兩塊餅乾先，咁有少少甜甜一甜個胃咧，先至飲咧，其實都 OK 嘅。主要唔好食咁飽咯，啊，因為食飽就即係阻礙你吸收咯。同埋你之前唔好飲太多水啊，即係你而家飲咗太多水，你胃部太多水，你咪一定會稀釋咗你嘅神沙苦嘅咖啡嘅功效咯。咁仲有一樣嘢，我呢慢慢先講，即係點解唔飲得茶？即係我嗌啲我會慢慢講落去。咁主要嘢就係、是、你即做即飲，唔使日日飲，同埋飲嘅時間，同埋你空唔空到，呢啲係好關鍵同埋好主要嘅。好啦，跟住你試下講下，我哋講下點解佢有呢啲咁嘅功效啦。咁其實神山苦白咖啡咧，佢有三種草藥喺度嘅。咁第一種就叫秘魯馬加啦，即係屬於佢喺美國嘅人心啊。即係馬加有咩好處咧？其實馬加係全世界好多地方個經緯度一樣咧，佢都種得到出嚟嘅。咁就我哋中國嘅雲南咧，個經緯度咧其實同秘魯係差唔多，所以我哋嘅雲南都種到馬加。但我哋中國嘅馬加咧就會比雲南會比秘魯馬加差啲，點解咧？因為秘魯咧係火山帶，而我哋雲南就唔係，咁咧所以咧就形成佢哋嗰個土壤咧就種唔到好靚嘅馬加出嚟，即係一粒真正馬加咧個大細好似一粒馬蹄咁大嘅啫，但如果你中國嘅馬加咧種出嚟咧就大過一粒馬蹄好多嘅。咁其實睇個樣咧，都睇得到嘅。咁馬加主要係有咩嘢成效咧？馬加最主要就係通血管，佢會令你個血管擴張。咁你血管擴張，你血就咪行得快咯。咁你血管擴張咗，咁我哋嘅性器官，男性嘅性器官係海綿體嚟噶嘛？我哋需要要充血入去噶嘛？咁如果點樣講啊？啲血管出緊。擴充咗，我充入去，我哋去充入去海綿體，咪多咗咯。咁咪形成我哋个性器官咪更加硬咯。所以咧，馬加咧就最主要就嚟到你硬啊啦。咁样但系佢有冇唔好處咧？系有嘅。即系优点缺点啊，我讲下缺点啊。缺点咧，佢系因为你血管擴充咗，咁你咪容易心跳咯，心跳快咯，同埋你会可能有啲红眼红咯，微丝血管爆裂咯，咁呢啲都系因为你血管扩充咗，你有啲微丝血管就太幼就吸繁唔到，同埋你哋你血管扩充咗，咁你心跳自然快，咁有呢啲有呢个你会觉得唔系咁好咯，唔会咁好啦咁样，咁其实问题唔大嘅，咁你习惯咗就冇嘢噶啦。好啦，佢仲有第二种。草藥咧就叫東格亞尼，咁其實就馬來西亞嘅。馬來西亞就周街都有得賣噶啦，好容易買到。有時又有啲喺深水埗，有時有啲街市咧，偶然間你都見到人賣東格亞尼嘅。咁東格亞尼咧就有咩好處咧？佢個好處就係點樣講博血啦，即係佢會令到你個即係增加你嘅活力，增加你嘅新陳代謝。點解咧？佢會令你嘅血冇咁厚。即系稀释咗你啲血液啦，即系你有啲血液稀少少，即系等于点样讲咧？我哋热气啊，就因为我哋血太浓，我哋饮咗凉茶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血就冇咁结，咁啊而降低咗我哋嘅热气。咁其实东加亚尼个道理一样，咁你个血薄咗，你行嘅血咪快咗咯。咁你行个血快咗。咁你咪加快咗你嘅新陳代謝咯，你忽加強咗你嘅新陳代謝，你咪容易回復體力咯。嗱呢樣就係一個咁嘅原理嚟嘅。啊，咁你諗下啦，咁 加上你又中血，又会因为你血液硬化咗，你咪容易更加容易装啲血入去你个海绵体度咯，就令你更加快硬咯，更加快，更加快有近者 ，OK？ 咁佢冇有冇唔好处咧？东加阿尼都有佢唔好处嘅。首先一，东加阿尼好难饮，好难食，好苦。唔好话苦，唔知佢都咩味嚟，我食过嘅其实。啊，因为嗰阵阿健哥哥买咗一啲，系话嚟新加坡带咗啲东加阿尼翻嚟，我见煲个瘦肉嚟食，哇，好鬼难食啊！话声咧，但系咧佢咁啊，咁我讲用先，除咗难食之外咧，点样讲咧？佢话我话咗佢系好似凉茶咁噶嘛，咁其实佢咪同凉茶一样都系苦，而且佢系会会凉啊！即系如果你个人体质虚弱咧，背脊成日背脊浸浸凉咧，其实系唔太适宜饮东格阿尼嘅啊！因为东格阿尼咧就比较容易令到你即系降温，你一降咗嗰个热度，即系等于一样嘢啊嘛。亚热带人梗你热带气候饮东格阿尼梗好啊，因为你个本身嘅地方热啊嘛。咁中香港呢个地方咧就潮湿嘅，咁咧你就偶然间饮下就好啦，但系就唔好长时间饮，即系唔好单一类，唔好单一配方饮。咁样即系我哋啊东格阿尼配合神山虎嘅，所以我哋嘅。东格阿尼系配合马家嘅，咁所以咧，我哋嘅神山虎加马咖啡就马家成分多咗，东格阿尼就唔会太多，咁啊即系我嚟做一个配合嘅。咁仲有一个唔好处咧，东格阿尼系咩咧？佢会有倾泻嘅作用啊。其实就最简单啦，你饮任何凉茶，亦即系两个效果嘅啫嘛。一就利尿，第二就倾泻，就无由将你嘅热毒排出体外。OK。咁其实东加阿尼就等于你饮凉茶，你会有少少倾泻嘅嘢喺度。但系而家我之前我讲过啦，因为东加阿尼系背合神马家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个令你倾泻嗰个幅度咧就唔会太大嘅。可能你饮一两次习惯咗就唔会再有噶啦。OK， 咁呢个就系东加阿尼同呢、這个东加阿尼嘅好处同坏处啦。咁第三种就叫瓜拿纳。瓜拿奶咩咧？就系、是、负责令到你兴奋啊！咁你唔好听错，唔系兴奋剂，佢系点兴奋咧？因为瓜拿纳佢本身咧就系、是、咖啡因，佢系可可嘅四倍咖啡因，瓜拿纳嘅成分。咁即系话，如果你譬如你啲人男性啊，你要兴奋，咁你就梗系饮咖啡都会令你兴奋噶啦。咁你就靠呢样嘢去令到你兴奋，咁继而更加多血冲入你个海绵体度，咁成日嚟嘅都系集中注喺呢个海绵体嗰度嘅，其实啊，咁样咧就都系靠呢个叫瓜拿纳。咁瓜拿纳个好处就系令你兴奋啦，但佢又唔好处嘅，佢唔好处就系令佢会有心悸啊。即系你，譬如你，等于你饮两连续饮两杯拿铁，两杯拿铁，咁你个人咧会心跳会，你会亦都会加速嘅。咁既然会加速，咁你梗系心，咁你咪心悸咯。心悸你嗰个感觉咪唔好咯。但系当然我都成日强调，东格阿尼同瓜拿纳咧都系辅助马卡嘅。咁佢我哋神山虎白咖啡咧，佢嗰、那个瓜拿纳嘅成分都唔系好多嘅啫。主要我哋嘅成分就係馬加 ，OK， 咁所以咧嗰種興奮程度咧就唔會令到你太覺得恐怖，但係咧佢亦都有你飲咖啡嗰一種優點啦、缺點都有啦，因為咖啡飲咖啡會心悸噶嘛，尤其有啲人唔飲咖啡飲奶茶嘅都會心悸噶嘛 ，OK， 好啦，宜容不宜啦，我唔建議人飲神山虎白咖啡之前飲任何茶葉類嘅產品，即係例如包括檸檬茶呢啲咁嘅茶葉，中國茶亦都唔贊成。即係點解咧？因為東格阿尼嘅關係，東格阿尼咧其實係嗰啲茶葉咧嘅茶咧係會中和咗東格阿尼嘅某一啲功效啊，咁所以咧就儘量就少啲飲。 咁啊会即系其实你话饮咗一扎日系唔得，唔系唔得，一样都可以。因为坦白讲，因为我主要系呢个叫做麻家啫嘛。但系我哋嘅我哋出嚟玩，梗系要用到佢最尽噶啦。咁你出嚟玩咪饮少次茶叶茶咯，其实唔使死噶，系咪先？好啦，咁样就呢三样我又讲晒啦。咁仲有咩未讲呢？啊，系仲有好多网友都问呢，饮完酒得唔得？咁其实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冇问题嘅。除非你饮到好醉，咁你不醒就当然不能人事啦，当然不能人事啦，系咪先？咁如果譬如饮大咗呢，只要你一息尚存呢，你都系硬嘅。但系如果譬如你醉咗，醉到做唔到嘅话，咁梗系冇办法啦。所以饮酒呢同系唔关事嘅。最紧要就系你饮唔饮茶啫。啊咁样 ,OK 啦，咁样好啦，应该要讲就讲晒啦。咁啊最后啦，咁啊新年后流，恭祝网友沟女沟到唔停手，搞嘢搞到不得啦。係咁，拜拜。